《圣咏集》第十八篇。上主，我的力量，我爱慕你。上主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保障，我的避难所。你是我的天主，我所一心依靠的磐石。你是我的护盾，我救命的脚，我的堡垒。我一呼求应受颂扬的上主，我便会从仇敌的手中得救。死亡的狂涛环围着我，凶恶的险波惊吓着我，阴府的绳浆缠绕着我，丧命的罗网拘绊着我。我在急难当中呼求了上主，向我的天主求助，他由殿中听我祷告，我的声音进入他的耳骨。因为上主愤怒填胸，大地立即颤栗震惊，山脊灵根摇撼移动，由他的鼻孔涌出浓烟，由他的口中喷出烈焰，由他的身上射出火炭。他是诸天低垂，亲自降临，在他的脚下面密布浓云。他乘坐格鲁宾飞扬，借着风的一缕翱翔。他四周以黑暗作帷帐，以寒雨的浓云为屏障，闪电在他前辉煌，红炭发出了火光。上主由高天发出雷鸣，至高者吼出他的呼声。他射出羽箭，将人驱散，他发出闪电，使人逃窜。上主的呵斥一呼，鼻孔的怒气一出，沧海的海底出现，大地的地基陆战。他由高处伸手将我拉住，他由洪水之中将我提出，救我脱离了我的敌手，摆脱了强于我的仇雠。他们在我困厄之日袭击我，然而上主却做了我的城堡。他引领我步入广阔的平原，他因喜爱我而给了我救援。上主照我的正义酬答了我，按我双手的清白赏报了我，因我遵行了上主的道路，没有作恶背弃我的天主。他的一切法令常在我眼前，他的任何诫命我总没有弃捐。我在他前常保持成全，我自知防范各种罪愆。因此上主照我在他眼前的正道，并照我双手的清白，给了我赏报。仁慈的人，你待他仁慈；正直的人，你待他正直；纯洁的人，你待他纯洁；乖戾的人，你待他乖戾；卑微的人，你必要救起；傲慢的人，你必要轻视。上主，是你使我的灯笼放光，我主，是你把我的黑暗照亮。仗着你的助佑，我冲上了战场，靠着我的天主，我跳过了城墙。天主的道路是完善的，上主的言语是精炼的，凡是投奔他的人，他必做他们的后盾。除了上主以外，还有谁是天主？ 我们天主以外还有谁是磐石？是天主使我腰缠鹦鹉，使我的道路平坦无阻，使我双脚敏捷，与鹿蹄相同，使我能稳立于高山的尾峰，是他教导我的手上阵进攻，使我伸出背帛开张了铜弓。你把救生的盾赐给了我，你的右手不断扶持了我，使我日渐强大，因你爱我。你为我的脚步拓展了道路，我的双脚总没有颠簸踌躇。我追击我的仇敌，且把他们捕捉，绝不返回，直到将他们除尽灭绝。我将他们打得一败涂地，叫他们在我的脚下倒闭。你使我腰缠鹦鹉，奋勇作战，叫敌对我的人都向我就范，使我的敌人在我前转背逃窜，使我把一切仇恨我的人驱散。他们呐喊，却没有人救援，呼号上主也得不到金莲。我粉碎他们像风吹的灰尘，我践踏他们似道上的土粪。你救我脱离了叛乱的人民，又封立了我为列国的元勋。我不认识的民族也都来给我服务，外邦的子民向我谄媚奉承，一听到是我即刻向我服迎。外方的子民惊惶失色，战战兢兢走出堡垒。上主万岁，愿我的磐石备受赞颂，救我的天主备受尊崇。天主，是你为我伸冤复仇，求你使万民都向我屈服，是你拯救我脱离了我的仇敌，从凌驾我者的权下把我提起，救我免于向我施暴人的手里。上主，为此我要在义民中称谢你，我要对你的圣名赞颂不已，因为是你使你的君王大获胜利，对你的受缚者达卫和他的后裔广施了仁爱慈惠，至于无穷之事。